有许多。与此同时，张作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拽出倪门阵，就跳到乔瞎子的身后，把枪嘴子一顺顶在他腰眼上，别动，把手举起来啊！乔有泽就一愣啊，他妈这种事儿做梦也没想到。一开始他还以为有人跟他闹着玩呢，等回头一看，有一个人虎着脸，小个不高，俩眼倍儿亮，手里拿的是真家伙，他就知道事情不妙。但这小子也是土匪出身，挺横，还有点不服气儿呢。你、那意思你干什么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这么多人，你还敢行凶吗？他这心里的话呀还没等说，但是面部表情已经带出来了。张作霖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张作霖把枪一顺，拿这枪把子照他脖子后背，啪啪啪啪啪，就戳了这么五六下啊。人是肉的，那枪把是铁的，那法上受得了吗？把乔瞎子疼的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，手举起来，哎，规规矩矩把两只手举过头顶。全楼的人先是一乱，后来唰全静下来了。为什么？都傻了，谁也没经过这个场面。张作霖一手拎着乔瞎子的脖领子，一只手提着枪，对大伙讲：乡亲们，大家不要怕，跟你们各位毫无关系，今天我来是要惩治这个乔有泽乔瞎子，一不抢二不夺，一不为金二不为银，就是为了出这口气。大概你们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，这个乔瞎子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，横行乡里霸道的邪乎，这个咱都不说。他交了个好朋友叫孙百利，是东港庄的，有认识的没有？这个新娘就是孙百利的媳妇，叫李桂金，她是有夫之妇，还有俩孩子，一个叫大祥子，一个叫二祥子，一家四口美满的生活呀。这个乔瞎子铲了一脚，仗着他手中有冒烟的家伙，不顾朋友的义气，钻人家好朋友妻子的被窝，最后把人家老婆给霸占了。你们可知道啊，他这举行结婚典礼，人家男方带俩孩子痛不欲生，都要抹脖子了。他干的这叫什么缺德事儿？他还够两撇吗？咱们社会上的人有这么一句话，宁穿朋友衣，不沾朋友妻。说句难听的话，哥俩有交情就逛妓院，也不能骗一个人。哎，这小子丧心病狂，猪狗都不如啊，他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，他还属于好人吗？谁敢沾他的边儿？我是受朋友之托，拔刀相助，管这种不平之事。故此今天大闹喜堂， 来找他算账，与你们大家毫无关系。可有一样，你们哪一个要想冒坏，到公安府去禀报，或者勾引打手，可就休怪我不客气。也许有人问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毫不隐瞒，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。你们听说有个杜立三吗？我们是一伙，我报字爱谁谁。张作霖也真能唬啊，这些人情骂呀，青马坎三界沟的活阎王杜立三的人谁敢惹呀，有的都尿裤子了。楼上鸦雀无声，张作霖说完了，把枪嘴子对准了敲瞎子。你说怎么办吧？敲瞎子的脸啊，面似土灰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心说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。今天我结婚，家伙没在身边带着，给我这亏吃的这个报。既然这人叫爱谁谁，又是青马坎三界沟来的，就不能是一个人两个人，说不定一品居饭馆里里外外有多少人呢？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啊。乔瞎子想到这，哭哭给张作霖跪下了。好汉爷爷，好汉爷爷高抬贵手，是我一时糊涂办了这种缺德的事情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啪啪啪啪，自己撤自己的嘴巴。哎，这家挺能聊啊。好汉爷，只要高抬贵手，饶我不死，下不为例，我再也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儿。你饶了我吧，你高抬贵手，我求求你了。李桂金在旁边也哭上了。本来李桂金呢，不是那个下贱的女人，这是实出无奈啊，让拿枪管给逼来的。尤其跟孙百利夫唱夫随，两个人感情甚好，还有俩孩子，他能办这种事儿吗？这是迫不得已。听完了张作霖这番话，他又感动又羞愧，因此坐在楼板上呜呜直哭。张作霖本来想打死这敲瞎子，没想到这小子嘴还真挺甜，痛哭流涕。张作霖把他拎起来，起来，马巴子，你瞅你那个熊样，我知道你跟我演戏，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。等将来你再报复，对不对？不不，吓死我也不敢。我敢惹青马坎的人吗？借给我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干这种事儿。但愿你口心如一。摆在你面前两条道，一条是死路。我按着手指头一扣扳机，把你的天灵盖打碎。另外一条路是生路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活，我不想死。好汉爷爷指一条明路，叫我怎么干都行。好，要这么说还可以。现在这婚事别办了，你把人家的媳妇儿给送回家去，夫君请罪。我跟着你去，到那块哀求的人家丈夫消了气儿了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人家丈夫要不答应，我也不能答应。你能办得到吗？ 能啊，现在就办。 这乔有泽还真有两下子，把缎子帽垫甩掉，狮子皮红甩掉，然后 冲着楼上的人一抱拳， 各位各位 各位三老四少，我不是人呐，我不是人呐！方才这位好汉爷爷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这半辈子没他妈干好事，是死有余辜，千刀万剐，车驾马踩，雷劈，哎，什么罪都够了。蒙这位好汉爷爷指点迷途，猛击一掌，我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。从今之后，我要重做新人，我要洗心革面，望大家呀注意监督着我。我现在呢就要有实际的表现。回过头去冲李桂金深施一礼，大嫂嫂子，怪我不是人，大嫂您消消气儿吧，我把您送回家去，召集您一家人团聚。嫂子，您把医生换一换，咱现在就起身。哎呀，老乡亲往左右一闪，张作霖压着乔瞎子带着李桂金从一品居楼上下来了。这帮人都没敢动啊。蔡大胆拿着大脑子在门口看着，那两只眼睛贼溜溜的放光，看谁冒坏。其实这帮人没一个有这么大胆子的，连楼都没敢下呀，都坐了一团。张作霖、蔡平本压着乔有泽，带着李桂金离开了一品居，去找孙百利。上文书咱说了，孙百利在家听信呢，哎，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。孙百利把眼泪擦了一擦，开门一看，哟，恩人回来了。再往后一看，媳妇回来了，真是喜出望外呀！恩公，您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回头你看看这是谁？请乔瞎子，你他妈不是人呐！你不是人呐！孙百利过来，兵马兵马。还揍了几巴掌，乔瞎子没敢还手，就低着头伸着脖等着挨揍。张作霖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虽然他作恶多端，但今儿个还不错，给了我面子了，也承认错了，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吧，总而言之把你老婆给你送回来了。其实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，你这个人贪图眼前的便宜，不计后果呀。你就知道乔有德是朋友，把他让到家里头，你就让这么一个人在这住，他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。嗯，你这是酒肉的朋友，要没你的勾引，你们家还不至于出这个事儿。今后啊，交朋友你可把眼睁开呀，样样事事是多加检点，你明白吗？ 恩公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方才没事，我反来复去想这件事儿，我是罪魁祸首，我的确贪图了小便宜，引出这么多麻烦，好悬没把我的家给败了。 嗯，这么想就对了。可有一样事啊，这事儿不怪你媳妇，今后你们夫妻还要和美相处，不要计较此事，再为这个事儿发生口角，那可就不可收拾了。 不能不能。 大祥子、二祥子一看他妈回来了，自然是高兴，一家人抱头痛哭。张作霖安排好了，回头问乔有德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 没有。好汉爷爷，那你放我走吗？ 可以。你可记住啊，我报号爱谁谁，我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，你别认为我转身走了你要报复，过两天我还回来，我要发现孙百利他们家有了事儿，我还得找你算账，我杀你个二罪归一。 不敢不敢，吓死也不敢呐、 你起个誓，哎，我要是报复，老天爷不容啊，雷劈电击，哎，什么报应我都摊上。好了，我饶你这一回，滚！哎，滚！这小子抱头鼠窜逃回家去。那么说以后他报复吗？没有，他不敢。一提三界沟青马坎的，他都酥着骨头了。可这小子回去之后，收拾收拾行李，跑到江北去了，连在耿庄子住的勇气都没了。他挖杜立三来找他算账来。哎，张作霖呢，就算做了这么一件好事，孙百利一家是千恩万谢。张作霖临走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，然后这才告辞。蔡平稳一瞟大拇指，高，老大子，哎呀，三日不见是刮目相待呀，哈哈，你爹可白给，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、啊！老子英雄而好汉。我孩子，你今后怎么个打算？张作霖笑了一下，这很难说呀。人这一生道路曲折，你想奔东，也许他拐到西边去了。你想撵狗，也许打了鸡了，反正胡了八图的就这么混吧。我您能不能请到我家？不，改日。今儿个算咱爷俩有缘在此相遇，往后我一定登门去看你。张作霖把地点告诉他了，爷俩告辞。可这蔡平本自从离开张作霖之后，到了辽西，后来辗转又到了辽阳，投靠了巨匪冯林阁，在冯林阁手下当大炮手卫队长。到了后文书，冯林阁要害张作霖，巧遇蔡大胆儿，蔡大胆儿是放了张作霖，跟他一块逃走。咱暂且不提。张作霖把这些事全都办完了，上马别着枪，这才回到小黑山二道沟。到了家呀，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，回忆遇见这些事儿，简直是做了一场梦啊。张作霖心说，我不是成了小说里边那些人了吗？好嘛，这要编一套书还挺吸引人的呢，终生难忘啊。从马上跳下来进屋了，他娘啊，三天没睡好觉了，儿子一去不回头，眼看出了正月了他也没回来，能不担心吗？天天呢叫这吴老二四外去找去，打听亲戚朋友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张作霖的好朋友邢丽萍，未来的姐夫王大发，全都四外打听去了，这家简直都过不了了。哎，张作霖回来了，先给娘见了礼，又见过后老。这个消息传出，邢丽萍一家子蓝宝都来了，王大发也来了，团团围住。老疙瘩，你哪儿去了？老疙瘩，你这一杆子就没眼儿，哎，急死人了。各位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你看我这不挺好吗？邢丽萍一看，哎，我说你这人烧可不错，是皮子的。一看皮袄，翻里子一瞅，狐狸清犬的，那值钱呢。我老嘎子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，外边还有一匹高头大马，自然大家感到惊奇。